变化趋势。报告里边就显示，农民工维权案件从最初以建筑领域欠薪为主，到如今的欠薪、工伤、解除劳动合同的纠纷、社保的补偿、拖欠加班费等等多种劳动争议是并存的一个状况。那这份调研报告呢，是由咱们国家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公益机构北京智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完成的啊。从2005年中心成立到2015年8月31号，中心呢一共是办结案件10069件，帮助农民工挽回了损失超过1.45亿元。那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北京智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10年当中啊，我们农民工维权的一个变化。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智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王胜利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十年了啊，我们说农民工究竟什么叫农民工哈、啊、农民变成了工人，农民进城务工，简单的这么说把它称为农民工，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结果变成了工人。那农民工权益维护这10年来啊，从您的了解的案件包括这份报告来看，有哪样的一些明显的变化，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嗯，这个我们中心研究了这10年来中心承办的案件，梳理了这些案件之后呢，我们对这些案件的变化做了一些简要的梳理。 嗯， 从这变化来看呢，我跟大家谈一谈一些主要的变化。 嗯， 比如说劳动合同的这个签订率有了提高。 嗯、哦，原来、嗯， 哎，这个提高还是比较明显的。 有数字的比例啊，大概是多少？或者您大概了解的一个数字？ 对，嗯、比如说我们在2993名受援人中，在2008年做统计的时候呢，签订合同的人数只有220人。 哦， 这就是说占到了7.3%。 嗯，这是2008年的一个数字。嗯， 从2009年到2014年的时候，在我们的统计数据当中呢，有4678人。 嗯， 这个签订合同的有1025人， 明显的上升。 对，它的占比呢达到了21.9%。 嗯， 就是这个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和我们国家出台劳动合同法这个是紧密相关的。 嗯， 哎，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1月1号出台以后，强化了用人单位要和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的义务。 嗯，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虽然有了提高，但是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用人单位让劳动者签订空白合同，或者说让劳动者签完合同签字以后，把合同文本收走，不给劳动者，这样的话呢，也存在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现象。 所以确实啊，我们这些年来看，农民工的权益维护一直在说，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包括一些恶性的讨薪事件不断的发生？刚才跟王律师说的，合同签订了，但签的是空白合同，或者签完合同人家直接用人单位给你拿走了， 是这样。 嗯， 所以说呢，这个用人单位采用了新型的规避手段也是存在的。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签合同逐字逐句看清楚，签合同要留一份，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嗯， 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国家治理欠薪问题有了明显的改观。 嗯， 这个有个数据，2008年的时候呢，单纯的欠薪案件占比占到了4.1%。 嗯， 然后呢，到2014年，这个单纯欠薪案件的占比占到了0.8%。 嗯， 也就是说，从4.1%降到了0.8%。 嗯， 这种单纯的欠薪案件现在少了。 嗯，在下降。 对，但是维权的多元化问题产生了，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始说到的，不仅仅出现了欠薪，像经济补偿金啊、社保啊，然后住房公积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像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的工伤参保率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这儿呢，我这儿也有一个数据，我们研究的数据是这样的，从2008年参保率，我仅说的工伤保险，不含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只说工伤保险的参保率达到了3.5%。到2009年至2014年，参保率上升到了12.8%。 嗯， 嗯， 也就是说，工伤保险的参保率有所上升，这对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嗯， 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2011年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啊，以及我们住建部或者说住建委发的一些相应的在建筑行业一些规定，以及推工伤保险的这个落实，这个是分不开的。 嗯， 这是有了一个积极的变化，但是也当然也存在它现有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维权的程序特别的繁杂，周期非常的长，这个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为我们的法律程序设计呢，还是原来的那种程序设计。这儿有一个统计数据，我给大家简要说一下。像我们从2005年到2010年的统计数据，322个案件来看，维权时间超过36个月以上的案件占到了2.8%。 嗯。 2011年到2014年，233个案件当中，维权超过36个月的占到了7.7%。 嗯， 也就是说，这10年来我们看啊，反而法律越规范了，然后那个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按说措施应当更落实到位了。结果发现，他拖程序或利用程序战术来拖农民工的现象反而更严重了。 嗯， 由22.8%。上升到了7.7%。 嗯， 也就是说，从发生工伤到实现工伤理赔，最少36个月，也就是说3年的时间。 哎呀，这几个变化，刚才听了王胜利律师说的这几个变化哈，我想在刚刚听到数据在上涨，就是说我们向好的数据的数字在上升哈，往往大家都会。脸上会产生一丝的微笑，觉得哎，那我们这些年来的变化是有成效的。但是再往后听，虽然说向好的数据在上升，可是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下降，甚至实际的问题在某些部分还在增长，我们又开始皱起了眉头。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啊，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究竟我们在保护，但是越保护，可是这些问题呢，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问题究竟出现了在什么地方？哈，就像刚才您说的，一个维权要36个月，我们这些年来看到的一些个恶性维权的事件，我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哈，这个北京电台我们台的一个同事哈，一大早上7点多就给我打一电话，说宋阳，帮个忙。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实在是重感冒，上不了节目啊！你能不能这个帮我来上个节目？后来我说今天不行，时间安排很紧。他说没事，那我再找别人。后来他的这个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微信，说作为主持人这个行业，一旦说重感冒上不了节目，我们一般轻易不张口，一旦张口，确实是没办法了，才找人来提拔。谢谢提拔的同事，大概发了这么一个微信。结合今天这话题，我就突然。引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农民工啊，真的拿起尖刀去讨薪呢、啊，那可能真的是走投无路，所有的程序都走了一遍，发现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而为之，拿起了不应该拿起的武器去进行维权，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从您这一线的这个直接接触这个案例当中，农民工的心情究竟是什么样？ 这么多年和农民工朋友这个代理案件也好，或者说打交道也好，对他们的这种在融入城市过程当中这种处境是感同身受的。 嗯， 当他求助无门啊、走到哪儿碰钉子的时候，他的内心确确实实是非常沮丧的。 嗯， 但凡他有一点的出路或者说可能， 嗯， 他不会选择这种暴力维权的方式。 嗯， 你像去。跳楼啊，讨薪啊， 嗯， 去这个像这次最近发生的这个湖北十堰4名中院法官， 嗯， 因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被炸伤的这种现象， 嗯， 我们其实是极力的谴责这种暴力去维权的， 嗯， 他这种暴力不但维护不了自己的权利，最后把自己还得送进去， 嗯， 而且伤害了其他的家庭和个人， 嗯， 但是呢，我们反思他为什么被逼到走的这个路上。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当他们来到我们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的那一刻，我们因为这么多年的这个打交道，理解他们的处境，就是想方设法能帮就帮，能援就援， 嗯 啊，尽量满足 能够让他们得到这个诉求的表达途径，不至于什么呀，最后一颗稻草到你这儿了，你发现你又给推走了，这样他就绝望了。 是 他不仅仅权力的得不到维护，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个矛盾会升级。 没错。 所以说呢，我们在援助案件的同时呢，也做好了矛盾的疏解和化解工作。 这些年来啊，不管是国家最高的层面啊，包括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都在把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当成一个大问题啊来看待，当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来进行看待。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所以从很多签订劳动合同也好，刚才您说从2008年开始新的劳动合同法啊，再到2011年啊，这个保险工伤保险条例，一个一个的出台，其实都是为了要缓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现象发生，甚至不让它发生。可是这些个法律条文出台之后，通过您刚才说这十年的一个变化，数字是提升了，签订劳动合同的数字是提升了，可是患者发的这些个企业把合同没收，让你签订空白合同，那好的一个政策最后又走偏了。那这个您觉得它的症结又在什么地方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要分几个方面来说了。首先一点，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地位的不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说在法律关系上的这种平等的民事主体。它毕竟有一个人身依附性，也就是说管理和被管理的这种关系。相对来说它是失衡的，也就是说在单个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这个两个群体当中，说是两个对象当中去平衡的话啊，单位要有实力，对劳动者来说他不行，我可以不用你，就是用人单位可以用这种方法占到他的绝对优势地位，你不干可以，你不签合同你走人，你签了合同我说拿回去盖章去你没辙，你不给也不行啊，你不给也盖不了章。一个是用人单位占据了一个优势地位，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劳动监察，也就是对用人单位合法用工行为的日常监督监管，这个是比较疲软的。我近两年来也是一直在呼吁，因为我在办案子当中呢，也试图去把一些案子，然后呢引入劳动监察的行政监管。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想让劳动监察来管一些案子，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里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行政监管、劳动监察部门的日常监管还是比较疲软的，杜绝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拒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完合同以后不交文本给劳动者的情况下呢，劳动监察的行政监管部门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发挥它应有的职责。这是两个重要的方面。 是，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旦发生了这个侵权的事情啊，侵权的这个案件，我要想走这个法律途径，走这个劳动监察也好，您刚才说少则36个月，多的时间可能更长，3年的时间哈，这笔钱我要不回来，或者我应该得到的补偿我拿不到，那你想3年当中这个人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啊，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那为什么需要36个月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究竟中间需要什么步骤？我得要等着谁来签这个字？它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这一块呢，我做个说明，不是说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要经受36个月以上。这里报告里面仅提到了工伤的案件，因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工伤案件是最难的，然后最难之最是职业病维权。这里边我们把我们这么多年来办的工伤案件提出来之后呢，做了个研究。这里边之所以超过36个月，它有一个基本的法律程序。就是说，比如说啊，没有劳动合同的这些职工发生工伤之后，他首先要进行劳动关系的确认。劳动关系的确认要经过仲裁。一审和二审。这就是用人单位不服的情况下。仲裁最少45天。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啊，在北京这个地方能45天内给你安排开庭就不错了。有的甚至3个月半年的时间才能给你做出裁决。1审6个月，2审3个月，这样下来咱就算多啊，6个月加3个月再加2月啊，前面按2月算 11个12个月了。 这是11个月吧，将近一年了吧。 将近一年。 然后如果确认了劳动关系，回过头来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最少60天。这是从第二个年咱开始起算啊，这又60天了吧？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加上如果不服， 或者说再选择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又包括一审和二审，行政诉讼的时间可能稍微短一些，这个一审二审加起来再加上复议的时间，再加上工商认定的时间，再加上送达的时间，这就得一年吧。 嗯， 然后工商认定完了还得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评残， 嗯， 是几级伤残，有没有护理依赖，这个时候又得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这里边包括初次鉴定和再次鉴定，甚至将来以后一年以后的复查鉴定，这个复查鉴定咱先不谈，就说前两个鉴定，这又得半年的时间，这就两年半了吧。 嗯， 啊，两年半，这就是二十四，将近三十个月了吧。 嗯， 然后咱再看，还有最后一道程序，你追索工伤待遇，我们国家实行的待这个政策是，这个法律规定程序是一裁两审，就是你还得要仲裁。 嗯， 这是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形，不用去社保机构核定待遇的，仲裁又回来了。四十五天延长十五天六十天，仲裁一审，这个仲裁不服完了之后一审六个月，二审仨月，这又得一年多的时间，看看这两年三年多的时间， 嗯， 三年多的时间这还不算执行呢， 还不算执行 啊。 听完之后呢，就一个字儿就是难啊，一个字儿是难。另外呢，三年的时间哈，如果说孩子上初中的话，已经初中毕业了，高中的话已经开始考大学了，这三年的时间。它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三年，而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光阴和一个岁月，而且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煎熬和一个折磨。那对于农民工真正遇到工伤难题的当事人来说，这三年可能是三十年的时间的那么长度，因为一直在等待。一份农民工法律援助十年变迁调研报告哈，这份报告呢不仅仅说出了十年当中我们的一些向好的一面哈，确实有所改变，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所改变，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之下，在我们各级政府的协调配合之下，农民工确实有所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改善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难题哈。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从丫丫学语到口若悬河，从蹒跚学步到畅行远方，从晨光洗微到孤灯挑尽，从腊月寒冬到似火骄阳，难忘恩师将我们领进知识的殿堂，铭记恩师为我们插上飞翔的翅膀。九月十号教师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宋阳。今天来聊一聊农民工法律援助十年变迁调研报告，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这是揭露了这十年来，或者说揭示了这十年来我们农民工整体在城里边务工的一个变迁，以及农民工心里边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变化哈。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志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王胜利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啊，依然是来连线北京志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王芳律师。王律师啊，王律师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王律师。听说您也是直接参与，起草了这份十年变迁调研报告啊，王律师。 对、 嗯、 对。 刚才我一直在跟王胜利律师在聊这个话题哈，我想让您啊也来说一说哈，这十年当中从农民工本身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变化都有哪些，好不好？您给说一说。 好的。 嗯， 好的。就从我个人在志诚工作的这个十年来看呢，比较感触比较深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十年之前来求助的这个农民工呢，大部分都是建筑工人。 嗯， 然后呢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是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这些人。 嗯、 但是就是十年以后到现在，就逐渐的这两年呢，来我们这里来求助的这些农民工呢，很多是年轻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 嗯， 然后你如果说单从外表或者单从谈吐来看呢，他们和城市的这些年轻人呢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就是他们已经可以说是呢在逐步的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当中。 嗯 嗯， 只是从面貌衣着和谈吐来说，慢慢的已经看不出太大的变化啊。 对对。 那从这个，因为今天咱们提的是这个法律援助十年的一个调研报告哈，那么从法律意识层面以及法律能力方面，那这个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对，这个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从十年前的求助者来看呢，很多农民工到我们这里来求助呢，就是直接了当的就说我的工资被拖欠了，或者我发生工伤了， 嗯， 然后让律师求律师来帮帮忙。但是呢他们就是法律意识这块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有些我记得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些农民工呢就说我是没有证据，但是我是在这个地方干活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啊。就是这样来表明自己的一个，就是说这种事情还需要证据吗？就是这样的一种对法律的这种意识呢，就是可以说是比较淡漠的。 嗯， 但是现在来求助的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这个农民工或者劳动者呢，他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呢很明显就有很大的这个提升。就是有些人来我们这里求助，在律师向他讲解这个法律知识之前呢，他自己就会先和律师说说我在对这个单位加班，我是不是应该得到这个加班费。 嗯， 或者说我这个我被单位这个解雇了，单位这样解雇是不是不合法的，如果不合法的话，是不是我应该可以得到这个补偿或者是赔偿。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单位没有给我上保险，这种情况是不是单位应该给我补交保险，或者说是不是单位应该给我补偿。如果补交保险的话，我应该向社保或者向什么地方去这个投诉。 嗯， 就是他们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对于像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这些基本的这些法律呢，对这些法律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 嗯，这些年也是在一个逐渐的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随着咱们社会信息的不断公开啊，包括我们了解信息以及了解法律的方式和手段的不断多样化啊，新媒体也好啊，手机啊，电脑啊，上网也好，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哈。有一个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包括王胜利律师啊，王芳律师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最早的这个农民工就是整村出动啊，比如说村里边张三挣到钱了，然后就跟李四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打工挣钱了，你要不要一起来加入。可能工头呢也会说，你再去村里边多找几个人，咱们需要人。往往是这个亲戚家人朋友啊，整个这一村人全都来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呢，第一个可能想到的不是法律途径，第一个想到先是找这个带头人啊，慢慢就是这工头带头人，你叫我们来的，你说说这事怎么办。但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意识现在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还是说现在农民工依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城和务工。王芳律师。 这种情况呢现在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十年前或者是几年以前，这个整村的或者是周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人，就大家一起出来打工。 嗯， 然后他形成一种，他虽然说是在城市打工，但是他无论是从这个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他是封闭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的。 嗯， 所以他遇到一些纠纷，遇到一些麻烦，他首先考虑的是，或者首先想到的是，我可以向我的这个比较熟悉的亲人、 老乡、 朋友、老乡，对，向他们去求助，看看他们能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嗯， 就大家依靠一种就是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解决问题。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更多的这个农民工，这种年轻的这种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呢就是会选择，我不再想说是我要随大流一块去什么地方去打工做什么工作。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可能去选择比较上海北京，或者我想去更远一些的南方去工作。 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化的一种倾向比较多。 嗯。 啊，对，而且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他的权利受到侵害呢，他有更多的这种勇气和想法去寻求政府部门，去向这个法院或者是劳动局去求助。 嗯，这也是这些年发生的一个变化哈。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能都看得到哈，就是在农民工进城务工哈，务工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之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或者农民工现在担心，一旦发生了问题，他们担心的又是什么？王胜利律师，您觉得呢？嗯， 这个他们进城务工啊，应该注意的这些事项，实际上对他这个就是这个圈子的人来说啊， 嗯， 如果要求过高的话是不现实的，就是让他注意安全生产，这个不用提， 嗯。 啊，工地上有要求，让他注意职业卫生、自我防护。 嗯， 这个从自我健康上来说，他也有一定的意识，虽然不那么强， 嗯， 但是有一定的意识。让他那个注意用人单位按时发放工资，这个是他最关注的问题，这个也不用提示。 嗯， 所以说这些和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有所改善，就是从原来的不关心、不注意或者说不用心，到现在的慢慢的关注， 嗯， 到什么？到留心。到留心的收集证据，有所改善，这是一方面。还有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比如说啊，发生工伤之后找不着了人， 嗯， 然后劳动合同拿不到， 嗯， 再就是什么呀？将来他们的社保如何进行转移和对接？ 嗯， 这也是往往他们所担心的问题。 嗯， 所以从这些案例或者说我们接触的当事人来看呢，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诉求的表达。 嗯， 他也是整体一个行业的表达。你比如说，他在农村，他上着新农合， 嗯， 来到城市以后，他还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那这两个保险如何将来的对接和衔接？或者说他能不能在这儿城市报了医保，又回农村报新农合去，行不行？ 嗯， 从理论上来说啊，他是参加了两种社会保险，但是。在实践当中，往往是把票一开始他报了之后，把票的原始票据都收走，是不应该再报了。但是相对来说呢，我参加了两份，你不让我报，对他来说，他觉得心里不平衡。 嗯， 那就说这种整体制度或者整体这个群体的整体诉求表达，也将来也是需要融合，或者说需要搭建沟通平台或融入整体制度设计的一个需求。 嗯，是。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是从一份农民工法律援助十年变迁调查报告而来哈，说了很多的问题，说了一个用人单位的问题，说了农民工本身的一个这些年的变化，也说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些年的一个支持哈。首先谢谢两位，谢谢王胜利律师，也谢谢王芳律师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不管你是走路也好哈，还是说游泳也好哈，走着走着都会发生一些方向的变化，游泳也是。你总会找到一条最优的捷径去走，或者说你觉得最安全的路径去走。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这样哈，包括对于农民工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走着走着也是需要新的调整，不能说一个法律条文就一直按部就班的就会走下去，因为在实际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都说了，数字是向好的，数字的背后也有很多隐身的问题亟待解决，这都需要法律工作者，像王胜利王律师，像王芳王律师，这样的律师不断的去努力，当然也需要我们国家的政策的扶持和支持，还有相关的政策落地执行要及时要严格哈。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谢谢两位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农民工这个词啊，早就应该退出大家的一个话语的一个体系，这才是这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一个公平和一个支撑哈。谢谢两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新闻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